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3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1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海淀在21到31度，大兴在20到30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凤凰岭在20到31度，九眼楼在17到28度，龙门涧在20到30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大众蔬菜中的减肥良品有哪些呢？一般来说，竹笋、芹菜等都富含纤维，纤维的减肥作用在于能阻止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被人体吸收。纤维在胃内吸收水分膨胀后呢，可形成较大的体积，使人产生饱腹感，因而有助于减少人的食量。还有冬瓜，它不含脂肪，含钠量低，不但肥胖者常食用可以减肥，而且对肾病、浮肿病等都有益处。还有黄瓜，它含有丙二酸，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内可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减少人体脂肪堆积，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满目的青山绿水？你有多久没有呼吸到纯粹的空气呢？你又有多久没有舒展过僵硬的筋骨了呢？想要放松一下，来这儿就对了。这里有蓝天白云，可以笑看云卷云舒，遇到口草原充满着一种神奇的魅力。这里碧绿广袤无垠，花海灿烂如潮，康熙宴兵场、玉泉古驿道等历史遗迹，蕴含着丰富的清代皇家文化内涵，神仙洞、太阳湖、月亮湖等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除了秀美的风光，这里还是观鸟、骑马、垂钓、游船、篝火娱乐、越野赛车、狩猎等生态旅游的绝佳去处，来此呢将会圆您一个回归自然之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面体量30%。

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新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 KK 的听友说，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听不到》，并留言，很久以前的自己应该不会想到很久以后的自己会听着同一首歌曲伤怀。以前听五月天的歌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现在只觉得阿信是个善良的骗子，他们用他们的青春延长了我们的青春。少年们，你们会一直好下去的。好像每个爱音乐的人青春里都有那么一个喜欢的组合或者是歌手，那么谁又是你的青春呢？好了，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你想说的话。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我在这里等你哦。 谁在笑，泪在流，

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第几个 进一步的欢喜，就像雷军所说，你要大胆的想，认真的干，在探索的路上不断投入，只有不断的突破努力，才有不断的收获。经典小了小，我新奇，对努力最好的赞赏，不是朋友圈的点赞，而是结果的完满。共勉。 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